次徘徊的那些深夜，辗转难眠，跟着你的影子走在长长的路上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。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，青年人，请您刷脸登机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。 哎，机器坏了吧？这都不是青年啊，怎么也通过啊？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，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。 活力，勇往直前，年轻不计年龄。FM 98.2，生而不同，你够年轻吗？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大明落难太子，东瀛忍者少女，蒙古水师提督，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，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，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。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，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？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不空文化出品，主创马伯庸，驰骋赵老师，演播江宁。第37章，百州判官郎君。简文想起一路上不止一次提起这个人，问道：“何大叔，请问这个判官郎君可是一直说起的那位小郎君吗？”“正是如此。我蓬莱岛、怂岛有数万人马、数百船只，周边又有24卫所，每个卫所啊都有一名判官，那真是上船管军事，下船判刑诉。24卫所判官都是这位蓬莱岛的总管判官郎君统帅，乃是我家大王手下的第一得力干将，那真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啊。”老何原本是个极健谈的人，见闻这一问勾起他的话头，站着说个没完，整张脸兴奋得红彤彤的，像是刚喝了半斤烧刀子老酒。铜雀怕老何说个没完耽误事儿，赶紧上来用手推他：“好了，快去快去，先禀报了，回来慢慢讲。”老何这才悻悻地闭上嘴，上厅去回禀。千厅的厅上和廊下中间虽然隔着栅栏，相去倒是不远。建文扒着栅栏，踮起脚尖朝厅上看，只见厅上两边摆着20张桌子，有20名文书模样的人正在奋笔疾书抄写文件。正中间是一道麒麟屏风，8名手持长柄刀的武士围在四周，正中端坐着一位身穿中亚阿巴斯朝风格精致小甲，外披中式绣金紫色大氅的青年。这个青年看年纪27、8岁，身材中等上下，面色竟是很白皙，看来他就是所谓的判官郎君了。之前说的面黑，大概只是讲他脾气暴。这位年轻的判官郎君面前的桌案上摆着几十份公文， 旁边有随从在给他一份份的念，见闻在听下倒也能隐约听到，似乎都是一些蓬莱本岛和周边卫所的前古兵器之事，又有一些被蓬莱羁縻的小国的近况。判官郎君双手交叉放在桌案上，只是听，偶然插两句话，念公文的随从会将要点重复诵读，一篇公文念完，判官郎君则会简单做出批示，有时他也会伸手把跳上桌案企图在公文上伸懒腰的猫抱回到地上。只听判官郎君一份份地判道，伊亚松方面的异动可以令第十七卫所的水师前去协助谭亚，只可炮击，不可参与陆战，只要入侵之敌知难而退，我需转为优势即可返回。关于第二十一卫所遭遇风暴的修缮费用，总岛就不拨钱帛了，可以让他们拉二十船砂糖自行卖掉。西洋人想在吕宋开货站，那边虽然没有明军水师驻军，总算是大明的势力区，我等蓬莱不好直接插手，但可以派人告诉洋人兵头，货站常驻大型战船不得超过三艘，火炮总数不得超过100门，若敢不遵从，我蓬莱水师见一艘打一艘。判官郎君连续判了好几份公文，这才看到老何在堂上垂手等着他。老何上前和他说了几句，判官郎君赶紧站起来，带着8名武士亲自迎出到廊下，见到铜雀连忙行礼。啊，铜雀老先生如何还要人通禀？蓬莱岛有今日兴旺，还不是当初老先生几次帮忙采办船只军火，又借我家主人那几笔银子吗？铜雀点点头，算是还礼。啊，老夫区区一介商人，当初不过趁着破军大王囊中羞涩时偷下几笔小钱，破军大王给商团的几笔生意都赚了10倍以上，早已还清了。和铜雀见完礼，判官郎君叫来随从，嘱咐他将排队等他接见的外国使节都先带下去歇息，今日有贵客制，他们的事明日再说。一旁看的见闻听说连破军都欠过铜雀钱，忍不住问道，老先生当初借出了多少钱啊？ 哦，大概借了4-5笔，每笔也就是6-70万两的样子吧。 铜雀说得轻描淡写，见闻听得目瞪口呆。他虽说从小在皇宫长大，其实皇家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长到十几岁都没见过银子什么样，更不知道该怎么花，还是到了海淘斋领到第一个月2两银子的薪水，才明白10两银子是多大一笔钱。6-70万两银子铜雀说借就能借出去，海淘斋只怕都能买上10个。见闻的插嘴引起判官郎君的注意，他打量了一下这个看起来貌不惊人的少年，又看看他身后的蒙古人、日本忍者和西洋人，觉得很是新奇，问铜雀道，这几位是？铜雀笑道， 啊，几位新结交的小友，想介绍与破军大王相识。 判官郎君诡异地微笑道， 朋友，我看这位少年姿容不俗，颇有几分贵气，莫不又是哪国的太子国王？可是铜雀老先生的新生意吗？ 铜雀嘿嘿笑着袖手不语，见闻看着铜雀暗暗地满腹狐疑，这老头也不知投资过多少我这般的人物，与我同期的不知可还有别个。判官郎君又忍不住多看了见闻几眼，方才有收到送来青色龙形大船图形，不知可是铜雀老先生新得的船只啊？原来蓬莱岛没有新船入港，港口都有会船师画下新船图形和大致数据送到签厅备案，建文等人还在前来签字厅的路上，青龙船的图形早提前送到判官郎君手里。 蓬莱岛办事效率之高出人意料。铜雀才要含糊地把青龙船认下，不料剑门先在旁边发了声：非也，此船是在下的坐船。剑门见判官郎君为人傲气，又在千听廊下听了半天他署理文件，对蓬莱岛的形势心里早已有了几分底，自损这些人在南洋独立日久，不免有些警钟窥天，若想要得到破军的真心相助，非要先压住这手下判官的气焰，让他报与主人，他家主人才好平等相待。剑门挺直胸脯盯着判官郎君，让与其显得尽量彬彬有礼，话中却是讥讽暗藏。此船是天下四大灵船之一，虽然不如蓬莱岛的机巧之术，但妙在只听在下一人之命，阁下可有兴趣上船一观？判官郎君听出剑门说话有挑衅之意，紧了紧大长的领子说道：我虽不知阁下是哪一国的贵戚，但这天下的国王王子我见的也是多了，在我面前摆什么架子并无意义，这是蓬莱岛，任你是哪一国，在这里都做不得大。哦，那要看是哪一国。剑门故意扬起脸，做出傲慢的神情，用眼角的余光去扫荡判官郎君，然后左手伸出大拇指，右手将其他四个指头都按下。天下有一国，扫荡八荒，总统一语，总万国难与之比肩。若是此国在这里，也不可以吗？判官郎君听罢，脸色大变，回头向老贺说道：他们乘坐的那条龙头船，火速用帆布盖好，多派人手看管，不要惹出麻烦来。老贺遵命，赶紧去吩咐。判官郎君口气变得不再像之前那般桀骜，稍显和缓：阁下有何言语，可说与我听，待我与你转述给我家主人。剑门摇着手制止道：不必，为王者自有言语说与为王者听，无需他人转述，你只需带我去见破军大王即可。判官郎君久在蓬莱，执掌一方的生杀予夺大权，除了破军，从不会有人敢于顶撞他。今日这个少年竟以主人的口气对自己讲话，自己也隐隐地从他身上感到不可名状的威严，气势上早先输了半筹。判官郎君沉思片刻说道：我家主人正要宴请几位远方贵客，正巧铜雀老先生来了，我本想安排你们先住下，明日再请示我家主人。既然这位小官人也来路非凡，铜雀老先生又是老相识，不如一起赴宴好了。 也好也好，那就同去好了。 铜雀没想到剑门会突然来这一手，但既然判官郎君说可以同去，那么同去也是好的。腾格斯想着赴宴规矩多，不愿同去，哈罗德一路见到多少机械恨不得都画下来，要求自己去转转。判官郎君也不拦着他们，派人带了腰牌陪他们同去。判官郎君做出请几位跟随同往的手势，要铜雀、剑门和七里一同去蓬莱岛的主厅赴宴。刚要走出千厅，判官郎君忽然沉下脸站着不动了。他问铜雀：老先生，你们只来了五人是吗？ 铜雀说道：正是，我们这里三位加上走了的两位，一共是五位。 那就没问题了，恕在下无礼。说罢没等铜雀再问，只见判官郎君抢过身边武士手里的斩马刀，一跃而起，快如闪电般的朝着屋顶捅去。只听一声闷哼，刀头上留下红黑色的血来，接着是重物碾压瓦片从屋顶滚落的声响，然后咚的掉到了地上。掉到地面的是身穿黑色衣衫的忍者，这名倒霉的垂死者身体还在痉挛。七里看着尸体脱口而出：结魔咒。 见闻立即在头脑里搜索这个熟悉的名字，他很快想起了被七里杀死的法者鲁。日本人怎么进来的？汉官郎君手提斩马刀，用力窜起一丈多高，冲破瓦片，牢牢站在千厅的屋顶上。三名黑衣忍者正像猫一样伏在屋顶，如果不仔细观察，真以为他们是屋顶结构的一部分。七里看着几步之外蜷缩成一团已然不再动弹的结魔众忍者，他虽然洞察力非凡，但蓬莱岛建筑错综复杂，事已一时竟没有发觉有忍者暗中埋伏。七里伸手摸向腰间，刚才虽然交了忍者刀和一些暗器在城门口，但贴身的兵器总要暗自留一些。剑文见他要动武，果断拉住他的手向千厅外跑去。只见半轮明月从千厅后明晃晃地探出来，将屋脊照得亮堂堂的，四个黑色针影在月光下窜跳斗杀，周围很多猫在围观。结魔众乃是日本幕府将军身边的一流忍者，身手都不在七里之下。只见判官郎君将斩马刀使得招数圆熟，与三名结魔众打斗竟然不落下风。不多时，又有一名黑影忍者中刀，缓缓倒在屋顶上。七里嘴唇蠕动着，万千思绪涌上心头。结魔众怎么会跟来？那岂不是火山丸也在附近？剑门捏紧七里的手指尖，他感到他的指尖是冰凉的，还在微微颤抖，不知是紧张还是愤怒。剑门说道：我们的船这些天靠虎鲸牵引前进，行驶速度奇慢，被火山丸追踪倒也并不危急，不过我猜他们不敢在蓬莱造次，与这里的庞大兵力对战，他们显然不占优势，所以才会派遣忍者来侦察。判官郎君越打越起劲，一把沉重的斩马刀灵活竟不让忍者逃，双方在明月照耀下叮叮当当打铁般的打了三四十个回合。判官郎君回身用力一刀，竟将一名企图用忍者刀格挡的忍者连人带刀都斩成了两段。最后剩下一名忍者见势不妙，回身沿着屋顶就跑。哼，见了蓬莱岛还想囫囵着出去，哪里这样变态？判官郎君冷笑一声，倒提着斩马刀紧追上去。两个人沿着屋顶奔跑出了很远，那忍者回身掷出了铁蒺藜阻挡追兵。判官郎君挥刀来回拨打，虽说没有受伤，但这把刀毕竟不是他的常用兵器，又极为沉重。眼看那个忍者连续跳过三个屋顶，早和他拉开了距离。忍者往前再跑过七八个屋顶，就能够把判官郎君甩脱。前方突然出现三个穿着长袍如鬼魅般的修长身影，由于来人背对着月光，忍者不知是敌是友。只见那三个身影左右分成前行迎面，像张网似的朝着他兜过来。虽然是在屋顶上，三个人脚步同步一致，踩在瓦片上竟如猫一样没有半点声音。忍者抽出忍者刀便要迎敌，三个人抽刀速度比他还要快，三把细长如柳叶的腰刀绕着他上下翻飞，割了十几刀。忍者的手脚筋竟在不知不觉中都被挑断，身体软绵地瘫倒在屋顶。屋顶上的判官郎君和屋下追踪而来的剑门异口同声地说道：绣春刀，飞鱼符。屋顶上端立着的可不正是三名身穿飞鱼服、手提绣春刀、身高容貌几乎并无二致的锦衣卫？哈哈哈哈，小郎君好久不见呐。随着大笑声，只见街道上老何殷勤地引着一名身着华丽蟒袍的明朝官员，带着七八名和屋顶上一般打扮的锦衣卫走过来。路边的蓬莱士兵们纷纷停下手里的工作，看着这一堆人。判官郎君纵身从屋顶跳下来，将手里带着血的斩马刀扔还给赶来的武士，朝着官员拱手道：楚指挥使，既然说是以使者身份会见我家主人，如何破了我家规矩带兵刃进大黑门？楚指挥使也不还礼，笑道： 倭寇忍者都能带刀潜入不被发觉，我等锦衣卫都是万里挑一之能事，又怎会差过倭寇忍者？你看，亏了我们没交出绣春刀，要不然如何助你擒获此贼呀？说着他一指屋顶，三名锦衣卫将失去抵抗能力的忍者从屋顶上拖下来，交给判官郎君身边的武士，全作见面礼好了，小郎君就饶恕我手下私带兵器之罪吧。啊！指挥使哈哈大笑，判官郎君也只好作罢，让随从去追查城内有无残余的忍者，然后说破军大王已在正堂摆下盛宴，专门招待指挥使大人。建文从认出屋顶上的人是锦衣卫之后，赶紧和西里闪身进到暗处。这锦衣卫本是他太祖爷爷创立的，只对皇帝负责。太祖爷爷晚年时裁撤锦衣卫，尽烧衣冠器械，后来听说燕王登基后又恢复了这个组织，不问可知是专门用来对付建文的。万万没想到破军竟会在蓬莱宴请锦衣卫指挥使，建文不觉惊心，何以大明来使不是文官而是锦衣卫？莫非破军已然投靠了大明？若是如此，我方才以言语刺激判官郎君，他会不会当场将我供出来？建文又望向铜雀，只见铜雀面色如常，没有丝毫的担心，内心也不禁安稳了许多。判官郎君和指挥使又说了一会儿话，并没有泄露建文的任何信息，中间还抽空给老何眼色示意，老何朝着他点点头，然后找机会凑过来对铜雀附耳说道，你们那船我早就藏好了，你尽管放心。说罢两个人又是挤眉弄眼，相视轻笑了一番。建文问到铜雀，铜雀老先生，我想去宴会上听听锦衣卫的人和破军说些什么，你可有办法让他们认不出我来？建文见铜雀毫不担心的样子，知道他一定有办法，赶紧去求他。铜雀见建文来问了，这才又从胯下捞出铜雀吊坠来，用手拧拧雀尾的铜嘴，喊了一声闭上眼，雀嘴对着建文的脸吹了几下，只见雀嘴里冒出紫色的烟雾，建文的五官随着烟雾渐渐扭曲，等到烟雾散去，他的脸竟然变得连自己也不认识了，面色变黑，鼻梁哈欠，隆起的厚嘴唇上还有一小撮老鼠尾巴样的胡须，像是南洋爪哇人的模样。七里说道，我也要去。铜雀也将雀嘴对准七里要吹，七里看着建文古怪的外貌坚决拒绝，虽说是忍者，七里毕竟还是年轻姑娘，像雀鸟怜惜羽毛一般珍爱自己的姣好容貌，她可不想被铜雀变成建文那样怪里怪气的模样。七里心里想着，万一变不回来怎么办？然后七里对铜雀说道，让我自己来，忍者易容乃是基本功课。说吧，七里蹲到墙角无人处，自己去化妆了。不多时，七里再走出来，已然变成十五六岁俊秀的小厮模样，只是面色略微蜡黄，好像大病初愈。铜雀和建文都对七里的易容术赞叹不已，建文忍不住后悔去求铜雀帮忙，要是早点求七里，大约也能把自己变得好看一些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主创马伯庸、池骋、赵老师，演播江宁，制作严乔峰，编辑张璐。四海惊奇，冒险继续。魔力 X 档案，每天中午